纵横百里，肆意抢夺，无人可拦。郑重声明，这只是随便摘出来的，在历史中很多人的名字都只是出现个一两次，可这位兄弟出镜率实在不是一般的高，每年他都要露好几次脸，不是抢人就是抢东西，再不就是杀某某指挥、某某守将，实在是威风不紧。这位小王子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呢？那还要从野仙说起。野仙自从在土木堡占了便宜，在北京吃了亏后，势力大不如前，最终被手下杀死。他死后，瓦剌的实力消退，而另一个部落达达却不断壮大。小王子就是达达部落最为卓越的人才，一位优异的军事指挥官。在他的指挥下，蒙古军队不断入侵明朝边境，把当时的明朝名将打了个遍。这里要说明，王守仁呐，还没有出来呢，他从未封敌手。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正德十年八月，小王子竟然发动十万大军大举进攻边境。他兴致还不错，竟敢在明军地盘上连营过夜，长度达到70多里。他一路走，一路抢，一路杀，未遇抵抗，而明军只能坚壁清野，龟缩不出。如果仔细查阅史料，就会发现明军倒也不是没有打过胜仗，不过这胜仗有点问题。比如正德七年八月，平定安化王叛乱的名将仇月曾经打过一个注解报告，大意是小王子近日带大军攻击沙河边境，我带着军队进行顽强反击，一举击溃敌军，如此胜利实在值得庆贺。接下来我们看看战果，斩首三击，最后报损失死亡20余人，伤者不计其数，被抢走马匹140匹。接到报告后，朝中的一位大臣立刻做出了真实的现场还原，一小群蒙古兵来抢马，成功抢走了马，还杀了很多人。仇月避过风头，解决了几个落单没跑掉的人，从此这个小王子就成为了大臣最为头痛的人物。说起这位大哥，没人不摇头叹气，只有一个人例外，朱厚照和他的父亲朱佑樘不同。朱佑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，不喜欢惹事，而朱厚照则恰恰相反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无事生非，无风起浪，还爱舞枪弄棒，热衷于军事。听说有这么个劲敌，他十分高兴，一直就想出去和这位仁兄较量一下。可大臣们一想到土木堡这三个字，就断然坚决以及决然地否定了他的提议。但他血液中那难以言喻的兴奋是不可抑制的，天王老子也要去斗上一斗。于是在手下的帮助下，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，出居庸关。朱厚照知的敌人就在身边，但他并不害怕，他还有着期待，期待着敌人的出现，特别是那个让人谈虎变色的小王子。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下，他一路快马赶到了边防重镇宣府。可他在宣府闹了几天后，才发现这里竟然十分太平，蒙古人也不见踪影。于是他决定再一次前进，前进到真正的军事前线洋河。洋河就这样成为了他的新驻地，他就此成为了边境的临时最高指挥官。不久之后，大同总兵王勋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，信中让他好好守卫城池，安心练兵，落款很长：总督军务，威武大将军总兵官。王勋纳闷了，他虽然读书不多，官员级别多少还是知道的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玩意儿？他连忙去看最近的朝廷公文，可找来找去也没弄清楚这官是怎么回事。 他又翻来覆去的看这封信，口气很大，也不像是开玩笑。后经多方打听，才知道这封号就是皇帝大人自己的。原来朱厚照先生还是十分认真负责的，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事主帅，没有一个称号毕竟是不行的，所以他就给自己封了这么个官，还规定了工资和福利，反正是自己发给自己也不费事儿。边境的将领们被他这么一搞都晕头转向，不知所云，希望他早点走人，可朱厚照却打定了主意，住下就不动了，一定要等到那个人，一定。他最终没有失望。 正德十二年十月，大同总兵王寻接到边关急报，蒙古鞑靼小王子率军进攻，人数万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。他连忙急报皇帝大人，希望他早点走人，自己死了也无所谓，万一皇帝出了什么问题，自己全家都要遭殃了。然而朱厚照告诉他自己不走，不但不走，他还指示王寻必须立刻集结部队北上，主动迎击鞑靼军。王寻接到命令只是苦笑，他认为这位不懂军事也没有上过战场的皇帝是在瞎指挥，自己这么点兵力能守住就不错了，还主动进攻。他叹了口气，还是率部出发了。皇帝的命令你能不听吗？据说呀，临走时还预定了棺材，安置了子女问题。在他看来，这次是凶多吉少。洋河的朱厚照却正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，他盼望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了。他听到小王子来到的消息后，当即命令王寻迎击，江彬提出反对。虽然这位仁兄着实不是个好人，却具备很强的军事能力，他认为以王寻的兵力是无法进攻的。朱厚照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继续着他的命令。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率军驻守聚落浦、天城，延绥参将杭雄、副总兵朱鸾、游击周正率军驻守洋河、平鲁、威武。以上部队务必于十日内集结完毕，随时听候调遣。此令。江彬目瞪口呆。此刻呀，那个嬉笑玩闹的少年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、沉稳镇定的指挥官。朱厚照没有理会旁边的江彬，发布命令后，他挥了挥手，赶走了所有的人。在遇到那个人之前，必须充分休息，养精蓄锐。百里之外率军入侵的小王子似乎也感到了什么，他一反常态，舍弃了以往的进军路线，改行向南，向王勋的驻扎地前进。在那里，他将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朱厚照敏锐地感觉到了对手的变化，他立刻调整了部署。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离开驻地，火速前往增援王寻。副总兵朱鸾、游击周正即日启程，尾随鞑靼军，不得擅自进攻。宣府总兵朱震、参将左钦即刻动兵驻守洋河，不得作战。然后他闭上了眼睛，开始了漫长的沉默。江彬在一边站着，丝毫不敢吱声，但在退下之前，他还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 这样的兵力还是不够的。 看似已经睡着的朱厚照突然睁开眼睛，他笑了：不要着急啊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 王勋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，他刚刚得知小王子的大队人马已经朝自己开了过来，就自己手下这么点兵，不被人砍死也被人踩死了，谁让自己干了这份工作呢？看来只能是为国捐躯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得知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已经率军前来增援自己，大喜过望之下，他下令全军动员，务必英勇抗敌，与鞑靼军决一死战，坚持到援军到来。正德12年十月，甲辰，战争在山西应州打响，应州之战正式开始。小王子率军长途跋涉，终于找到了明军的主力，至少啊，他认为如此。他十分高兴，毕竟带5万人出来不容易，不捞够本钱也实在不好意思回去，二话不说就发动了进攻。王勋十分勇猛，他知道自己兵力不多，为了不让对方看出破绽，一出手就竭尽全力去打，发动全军冲锋。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也确实迷惑了小王子，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没有敢于立刻发动总攻，给了王勋活命的时间。双方在应州城外五里寨激战，打了整整一天，到了黄昏，小王子发现自己上当，对方转来转去就那么些人，自己居然被忽悠了这么久，他十分愤怒。但已经快到夜晚，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出现，他命令部队包围明军，等到第二天再把王勋大卸八块。然而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，第二天大雾，王勋乐坏了，他借着这个机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，溜进了应州城。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等到大雾散开，他才发现负责跟踪任务的副总兵朱鸾竟然超越了蒙古军，也跑到了自己这边。小王子气得不行，明军非但没有被打垮，反而越打越多起来，他失去了耐心，开始集结部队准备攻城。可还没等他准备好，麻烦又来了。城内的守军似乎比他们还不耐烦，竟然主动出城发动攻击。小王子急忙迎敌，而他很快就发现城内军队的自信是有原因的。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终于率部赶到了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王勋得知后立刻下令前后夹击鞑靼军，到了现在他终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。我很可惜，只不过是曙光而已，因为他的敌人是5万精锐蒙古骑兵，而统帅是卓越的军事将领小王子。小王子的名声不是白得的，他没有被这种气势吓倒，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已经做出了准确的判断，敌军兵力仍然不足。他冷静地发布命令，将军队分成两部分别迎敌，并保持相当距离，防止敌军再次合流。他的这几招获得了奇效，一贯偷机取巧的王勋再也没能忽悠过去，反复冲击之后，他们再次被分割包围，王勋终于无计可施了，想来想去再也没啥指望了。也就在此时，朱厚照叫来了江斌，立刻集合部队出征作战。江斌疑惑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但他的问题是很明显的，哪里还有军队呀？朱厚照知道他的疑问，直接说出了答案。我之前已暗中命令张勇、魏斌、张忠率军前来会战，他们已经按时到达。江斌终于明白，在那些日子里朱厚照到底在等待些什么。朱厚照站了起来，他一改往日的调笑，

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。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将来当了皇帝，能不能平天下？敢不敢率60出征？ 能，当然敢。 1427年，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8年前，他从这里出发，沦为人质和囚徒。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，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，登上宝座，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。长篇评书《明朝那些事》第3部，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，敬请关注。 从当时的史料分析啊，小王子确有可能并不知道与他对阵者的身份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仍然集结了自己的所有兵力，准备与这位神秘的对手决一雌雄。第二天仍然是大雾笼罩，小王子抓紧时间布好阵型，准备发动最后的冲击。不久之后，雾渐渐散去，他这才惊奇地发现明军列着整齐的队形，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他。朱厚照十分紧张，虽然自小他就曾向往过金戈铁马的生活，也听过那些伟大祖先的传奇故事，但当彪悍的蒙古骑兵真正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叫嚣声不绝于耳，闪亮的刀锋映成一片反光，晃花了他的眼睛时，他这才清晰地意识到，打仗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。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难道要缩着头退回去？这不就是我一直等待的时刻吗？他用力握紧了手，横扫天下，纵横无敌。先祖曾经做到的事情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尚武的精神在他的身体里复苏，勇气又回到了他的身上。在所有士兵的注视下，他拔出了佩剑，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：冲锋！战斗就此开始。看见明军出人意料地发动了进攻，小王子也拼了老命，他发动起了总攻令，总计10万余人在英州城外反复厮杀，你来我往。据史料记载，双方来回交战百余合，相持不下。事实证明，朱厚照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，在战乱之中他保持了镇定，还在阵中来回纵马狂奔，鼓舞士气。他 他这一无谓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，士兵们是英勇奋战，向蒙古军发动了无数次潮水般的攻击。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一天，双方也不讲什么策略诡计，就是拿刀互砍，谁更能玩命谁就能赢。就这么折腾到了下午，看着无数如狼似虎魂似打了兴奋剂的明军，蒙古军队顶不住了，小王子也撑不住了。他本来只是想来抢点东西就算了，却碰上了这么个冤家，结果赔了大本钱，无奈之下只能发出那道丢人的命令：哎，退兵退兵。朱厚照不读书，也不讲什么战争礼仪，看着蒙古兵退却，他便下令全军追击。可惜天公不作美啊，一路赶到了朔州，突然又起怒，只能打道回府。这是一场没有详写的战争，并非我偷懒，实在是史料记载太少。因为朱厚照兄是偷偷处理的，身边没有史官，文人也很少，他自己是个半文盲，江彬、张勇、汪勋都是比他还粗的粗人，总不能指望他们吧。值得一提的是此战的战果，史书记载明军死亡52人，蒙古军死亡16人，然后还有朱厚照先生的口述历史：我亲手杀了一个，哎，仅此而已。我之前曾多次对史书上的记载提出过质疑，但这次我却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个记载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这是一个违背了常识的结论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10万人是什么概念？换在今天，那就是10个师，别说打仗啊，就是搞个军事演习，也经常死那么10来个人。即使双方拿的都是板砖，互拍几下也不止这个数。事实上，双方是真刀真枪的互砍，而且是足足砍了一天。参战的双方既不是慈悲为怀的和尚，也不是练过气功的义和团，而金龙罩、铁布衫之类的高级货，至少蒙古人那里肯定是没有普及的。再谈谈朱厚照讲的那句话：我亲手杀了一个，这句话经常被后人拿来嘲笑他吹牛。其实仔细分析一下，就会发现他说的很有可能是实话。要知道，朱厚照先生在战场上是很显眼的，很多人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他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又贵为皇帝，当众扯谎是很掉价的。而且要吹牛，也不用说只杀一个，随口说说10几个、几十个，不也就出来了吗？然而朱厚照坚持他的说法：我亲手杀了一个，只有一个，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。而据记载，这场应州之战，蒙古军总共才死了16个人。这样看来，朱厚照运气很好，因为他手下的5万人一共才杀了15个人。按照这个几率，他买彩票是肯定能够抽到1等奖的。所以结论是，朱厚照被抹黑了，应州之战也被人为抹黑了。抹黑他的人我们不好猜测，却也不难猜测。可笑的是，抹黑的证据竟然是如此的确凿，甚至连史书的记载者也留下了破绽，是后遂犯边，然不敢深入。原来只是死了16个人，赫赫有名的小王子就不敢深入，这样看来他真是名不副实，虚有其表。在明代的所有战役中，被故意忽视的应州之战本就不显眼，但这场被忽视的战役却是朱厚照勇猛无畏的唯一证明。谁曾忆万军从中纵横驰奔，所向披靡，只记下 豹房后宫，昏庸无道，荒淫无耻。残阳如血，大风卷起了黄色的帅旗，注视着敌人仓皇退走的方向，得意地调转马头，班师回朝。那一刻无上的光辉和荣耀，你知道，也只有你知道。仗也打完了，盐也过完了，朱厚照还不打算回去，他还没有玩够，足足在外边逛荡了几个月才回去。到了正德十三年正月，他又准备出去了，可这次出了点问题，他的祖母去世了，不得已回家待了几天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就强忍悲痛，擦干了眼泪，再次出去旅游。就这样，从正德十三年二月到正德十四年二月，一年之中，他出巡四次，行程上千里，最后回到京城。这中途啊，他还突发奇想，正式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。本着娱乐到底的精神，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朱寿。当然了，这个名字刚出来的时候是引起过混乱的，慢慢的大家也习惯了，认定了朱寿就是朱厚照，反正名字就是个符号，你叫朱头三，我们大家也认了，只要别再继续改来改去就行啊。大臣和皇帝之间这场斗争就这么不断的维持着，双方你进我退，尽量不撕破脸，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。可是到了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五日，平衡被打破了。这天呢，朱厚照突然下诏书，表示自己北方玩腻了，想去南方玩，可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竟然成了导火索。大臣们已经忍无可忍了，杨廷和率先发难，主动上书要求他休息两天，不要再出去了。可是朱厚照的心已经玩野了，北方这片地方他不愿意待了，想去江南一带转悠，因此对此置之不理啊。可是大臣们忍耐之久的愤怒开始井喷了，很快呀，北京六可言官十三道御史，南京六可言官十三道御史，六部高级官员，甚至地方驻京官吏也纷纷上书要求不要出行。一天到晚，朱厚照的耳边不断响起的只有相同的两个字：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。还有很多官员也趁机会攻击他的其他行为，比如外出旅游、擅自出战等等等等，话说得十分难听，甚至连亡国灭种之类的话都说出了口。朱厚照真的生气了，竟然如此嚣张，你们要造反吗？他的耐心到头了。三月二十，雷霆之怒终于爆发。这天呢，午门外密密麻麻地跪了一百零七人，这些人都是上书劝诫的大臣，朱厚照特意把他们挑了出来，给了他们一个光荣的任务，罚跪。具体实行的方法是，这一百多人白天起来不用上班，就跪在这里，跪满六时辰，就是十二小时，下班，起止日期，自即日起五天内有效。这里还要说明一下，成功跪完可领取惊喜纪念品廷杖三十。这是一次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，上书的大臣们被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后经统计被打死者有十余人，但他们却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。因为当朱厚照看着那些受伤的大臣们，他犹豫，他明白这些人是为了他好，于是他当众表示不再去南方游玩了。这次旅游风波就此停息，大臣们被打了屁股，受了皮肉之苦，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。朱厚照出气了，却留下了恶名，所以这一次争斗 没有真正的获益者。出现这样悲惨的一幕，要怪就只能怪朱厚照先生早生了几百年。要知道啊，他如果晚点投胎，那可就风光去了，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旅游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文官来管他，历史上还能留个好名声。到那个时候也不用叫什么南游了，这名字太土，应该叫微服私访，叫下江南。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一个人去，可以带成太监、宫女、侍卫、大臣，如果有雅兴，还可以带和尚沿途探访民情，惩治贪官，或者是带个上千人一路吃过去，反正不用自己花钱，也没什么人反对。根据一般剧情规律啊，通常走到半路上还能遇见几个美女，你来我往，你情我愿，留下一段风流天子的佳话，就此传扬千古，万人羡慕。哎，谁让你生的不是时候呢？朱厚照先生，你认命吧。就这么闹来闹去，到了六月，大家却都不闹了，因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京城，宁王叛乱了。119年前，宁王朱权遇到了前来拜会他的燕王朱棣。由于一时大意，这位所有皇子中最为善战的仁兄上了哥哥的当，被绑票到了北京，帮着打天下靖难。为了让宁王卖命，朱棣还许诺，一旦成功取得天下，就来个中分，大家是一人一半。当然了，事后啊，他很自然的就把这件事情忘得干干净净。宁王没有计较，只是要求去杭州过几天舒服日子，他不许。宁王还是不计较，希望能去武昌，他不许。最后他下令宁王去南昌，宁王没有反抗，没有非议，收拾东西乖乖的去了。宁王不是没有脾气的，只是他十分清楚，发脾气或是抗议没有任何用处，因为他没有讲条件的实力。但他的愤怒是无法平息的，他嘱咐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受过的耻辱，仇恨的种子代代相传，终于在这个时候开花结果，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叫做朱宸濠。朱宸濠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，作为宁王的子孙，他继承了祖先的仇恨和好勇斗狠的性格，同时也看透了朱厚照不是一个安心做皇帝的人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量，他决定采取行动。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没兵。因为燕王朱棣本人是造反起家，特别防备藩王们起兵造反，所以他当皇帝的时候实行了大裁军，当然了，裁的都是藩王的护卫。到了朱宸濠这里，几乎就是个光杆司令，一批下人亲军，还有一堆破枪烂刀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，抓个小偷都还够呛，要想造反那也真是太逗了。请示招兵也不可能，那相当于是在额头上写明造反两个字。无奈之下呀，他想起了中华文化中一条古老的智慧法则，走后门。他的第一个后门就是刘瑾，送了一大堆钱后要求恢复护卫，刘公公大笔一挥给他批了，朱宸濠高兴得不行。可惜过了没多久，刘公公就被剐了，接任的人没收过好处不买账，大笔一挥又把他的护卫给裁了。朱宸濠连眼泪都哭不出来，这钱算是白送了。他一边咒骂那些收钱不办事的恶人，一边继续筹钱送礼，这次他的目标是乾宁。乾宁和清廉这两个字简直就是不共戴天，他二话不说就收下了， 还明白地表示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兄弟你只管开口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宁王的护卫再次建立，他又有了招兵的指标。可他发现光凭这些兵还不够，思前虑后，他居然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构想，招聘。他招聘的范围主要包括强盗、小偷、水贼、流氓地痞、社会闲散人员等等，反正一句话，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安定因素。而且学历不限，性别不限，年龄不限，能闹事儿就行。这些被招聘来的各犯罪团伙头目的名字也很有特点，比如什么零十一、吴十三，和当年的贫农朱八八、走私犯张九四一对比啊，就知道这都是些什么货色。这种兵匪一体的模式也决定了他手下部队的作战方式，边打边抢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由于长期从事特殊职业，他们早已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，甭管什么七拼八凑，反正人是凑得差不多了，就这么着了。除了兵力外，朱宸濠遇到了另一个难题，是关系。要想好好地成功地造反，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网。于是他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，结交了很多大臣，并且广拉关系，四处请人吃吃喝喝，声势很大。朝中大臣对他这一举动都有所察觉，也有人上书报警。但奇怪的是，当时的那个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。原因很简单，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掌心摇曳，手弹天星，为寄今夜护风君，故人最惬意。 风有天地间，花香引我逍遥去，江湖寂寥是非地，应有美酒燃自许。人生当得意，一枝灵犀，心不消楼长神里，相对君笑语。 长诗闻君山南莫听信，歌斗心上旅，某夜某 插曲，除非是你饮马蹄待到来年，并陪过江南春风杨桃李，任他白马踏黄归，冷下心事。沾衣连条尘换披龙髻，再迎天光相归去，关在云山外九十七里，只教若相人间迷，应在古城里。人是风云客，从小只想三尺地，经历生死心无惧，白衣和悲声和喜，万家灯火熄，满城孤寂，去往红尘腹中去，一世暂见意。我用万美而君相远寄，歌有一传奇，梦里西来雨飞仙，可与共盘棋，待到今年赴约洛阳里，恰逢是佳期，并肩横桥饮流水，不问酒别离。天地由来百千计，不计错身与隔离，穷尽世家笔，待到山光水色尽相依，重拾古仙迹，旧墨中藏清几许，须当长相依。